说的情话你不该拥有，我不能证明是与否，我也不想证明是与否，这不是我们分开的理由。哦哦，原来你真是个 bad boy， 我一直一心纵容，感觉是你惹的祸。 曾经爱过我的每一分。 在乎的人，请你是我还在注定一个人流浪。爱是半夜的风筝，挣脱你儿时的梦，黑暗中你不孤单，坠落红尘。这是最后的考验，当我再度遇见了你。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 adereza。 抓，我双脚大声动，跟节奏大声抓，是谁都能感受，每一步一起挖，我停不下来，我坚持停不下来，从头到脚趾都没有理由有的期待， ABC 动力密法设计做就听得下，很妙的小酷酷的挑战是新的色彩，和努力一起来加入 跟着我 歌声多亲切，敏感发生倾斜的一种感觉，感觉多强烈，不需要相接，相同当中总有分别，两种风格的交接 Just slow Take a roll and rock Take a roll and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双脚开始动，当节奏开始抓，这些都能感受，每一步一起挖，我停不下来，我坚持停不下来。Music start， 我双脚开始动，双脚节奏开始抓，是谁都能感受，每一步一起挖，我停不下来，我坚持停不下来。Rock， 停不下来 ，Roll， 一听到 Music start， 我双脚开始动，单节奏开始抓，是谁都能感受，每一步一起挖，我停不下来，我坚持停不下来。 跟着我放松。 找个借口让我接受，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，而你却看不出我的感受。天好黑，风好冷，你说是时间把你我捉弄，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，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，而我却陷入了困境。我好累，我好疼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我不知该说些什么，你爱不爱我？虚伪，也许我会好过。你爱不爱我？我不知该做些什么。你到底爱不爱我？唤醒自己，也就不再难过。

的。 就